外国媒体近日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和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同贡献于核弹头试爆成功的成员合影留念的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堡和尼泊尔记者协会、尼泊尔记者主题思想和先进政治研究协会等团体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医用氧气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高山果木综合农场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报纸和网站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